安全时程25载， 超然共享喜迎新年， 新华燃气集团 恭祝全市人民 扬眉吐气， 幸福安康， 新年进步， 和气生财， 恭喜恭喜。